气息过了，蒸发也变成一趟旅程。如果有主角就是爱，你身手碎裂的悬崖，何时停止了，恍恍搁浅了，夕阳也变成一瞬间手中星辰。 是爱。

What you like, what I like, why can't we both be right? 不要吃点土，嘿，吃土，土，嘿， 都是当局者迷，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，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隔壁老王的演出，那阴风阴，反正我先骑车到山前。有路，谁怕谁？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轱辘。吃点土不算苦，但我薪水两千五。找师傅问老虎，不按照错问老鼠。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。偷学两只刺骨，不吃苦才不吃土。 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 吃土。

细说，谁告白气球，风吹都对、yeah, 微笑在天上飞。 Listen, Mr. 每周新歌榜。

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 down, down, down,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, yeah, yeah.